教你一句话。小宝在大街上玩皮球，圆溜溜的皮球，轻轻一踢就滚起来了。滚呀滚，滚得好远。小宝急忙去追，谁知道一下子撞在一个大哥哥身上，还踩了他一脚。小宝怕大哥哥打他，回过头就跑，连皮球也忘了捡。跑了一会儿，小宝就躲在一棵树后面，远远地看着大哥哥。大哥哥也朝小宝这边看了一看，弯下腰，不知道捡了样什么东西，就走了。等大哥哥走了，小宝才去找他的皮球。可是，皮球好像长了翅膀，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一定是那个大哥哥捡走了。那个皮球多好呀，红的，亮光光的，还是新买的哩。想着想着，小宝就呜呜地哭起来了。小弟弟，小弟弟，你为什么哭啊？小宝抬头一看，是一位不认识的老公公。小宝擦擦眼泪，把刚才撞了大哥哥的事告诉老公公。老公公笑眯眯地问，这是谁不好呢？ 大哥哥不好。 为什么？ 他干嘛打这边走呢？他不打这边走，我就撞不到他了。 哈，街上就是走路的地方呀，为什么不好打这边走呢？你撞了他一下，又踩了他一脚，怎么倒说人家不对呢？ 踩一脚算什么呢？我的脚小，不会踩痛的。 可你把大哥哥的鞋子踩脏了。 小宝没话说了，可是他想了一想，又说话了， 我踩了他一下，他也不该把我的皮球拿走呀，皮球又没踩他。 老公公呵呵大笑起来，他看了小宝一眼，说， 这样吧，我教你一句话，只要照着说了，皮球就会回来的。以后自己做错了事，不要怪人家，人家生气了，你只要说这一句话就行了。这一句话用处可大了。 真的吗？这是一句什么话？快点告诉我。 老公公弯下腰，在小宝耳边轻轻地告诉了他。小宝点点头说，谢谢老公公，就找那个大哥哥去了。大哥哥也在找他，他们正好碰上了。小宝跑到他面前，把老公公教他的话讲了一遍，接着说， 刚才我撞了你，还踩了你一脚，你不生气吗？ 大哥哥对小宝笑了，他摇摇手说， 不要紧，我正想来教你说一句话， 想不到你已经学会了，来，把皮球拿去吧。 那只亮光光的红皮球又回到了小宝的手里。 老公公到底教小宝讲了一句什么话？用处怎么这样大呀？原来，老公公教小宝讲的这句话就是，对不起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